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一场音乐会吧。9月13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阿什肯纳奇与莫雷诺演绎哈恰图良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场音乐会当中，在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的带领下，我们将去感受一股欧洲民族主义的音乐之风。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带来的开场曲，贝多芬的作品《莱奥诺拉序曲第3号》。今晚我们将在国家大剧院节目当中送出3张门票作为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请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索票。今晚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出的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他出生于俄罗斯，既是一位成功的钢琴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指挥家。这样的人物在音乐界是并不太多见的。他可以说继承了父母双方的音乐天赋。他的父亲呢是一位演奏轻音乐的职业钢琴家，母亲是俄罗斯一家合唱团指挥的女儿。阿什肯纳奇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崭露头角，是在1955年于华沙举行的肖邦钢琴比赛上。后来呢，他又在1956年获得了布鲁塞尔伊丽莎白女王钢琴比赛的1等奖。可以说这两次获奖开启了他辉煌的音乐生涯。 史肯纳吉的音乐生涯是从钢琴起步的，不过他的事业中心转向指挥已经超过30多年的时间了。他几乎每年都会带领乐团在伦敦和英国各地演出，也会率团在世界各地巡演。除了指挥之外呢，阿什肯纳奇对钢琴事业依然保持着不懈的追求，他主要是录制唱片，继续丰富他的唱片的曲目。他录制的唱片包括获得格莱美奖的肖斯塔科维奇前奏曲与赋格、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等等。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作品《莱昂诺拉序曲第三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哈恰图良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演奏是莱蒂西亚·莫雷诺。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哈加图良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在这部协奏曲当中呢，不仅有强烈的节奏起伏，还有民歌式的婉转缠绵，仿佛用音乐把听者带入到有着激流飞瀑的高加索山脉的深处。1921年，18岁的哈加图良来到莫斯科去学习大提琴和作曲，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虽然很多人认为哈加图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作曲家，但是在哈加图良的内心深处，故乡亚美尼亚和他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他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就饱含着亚美尼亚民间音乐的特色。 今晚担任小提琴演奏的是莱蒂西亚·莫雷诺，他被认为是一位全能的小提琴家，有一种天然的魅力。他的技艺精湛，对作品的诠释非常深入。莱蒂西亚曾就读于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高等音乐学校和科隆音乐与舞蹈学院。莫雷诺曾经在谢林国际小提琴比赛、布拉格小协奏曲大赛、新西伯利亚国际小提琴比赛等很多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拿下过大奖。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莫雷诺和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哈恰图良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另外，今晚我们还将在节目当中送出三张门票作为奖品。本节目的奖品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会为您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请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索票。到这里，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回顾9月13号阿什肯纳齐与莫雷诺音乐会的下半场精彩片段。我是云云，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 Thank you.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电视荧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于10月1号开播国内首个上星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 4K 超高清频道。届时北京、广东、上海等首批13个省区市有线电视网用户可望一饱眼福。据专家介绍， 4K 电视的图像清晰度更加细腻，色彩亮度的表现也更加丰富，达到电影的水平，声音效果也和影院相当，三维声的音响效果甚至可以超过影院。铁梨花当中，她是嫁入豪门的一代名伶秋香。打狗棍当中，她是重情重义的痴情女子纳素芝。颇受年轻人喜爱的网剧《灵魂摆渡》当中，她是仙气飘飘的三妻之母孟婆，她就是演员岳丽娜。在北京卫视正在热播的《娘道》当中，她独挑大梁出演女主人公柳英娘。整部戏通过讲述柳英娘和五个孩子之间的聚散离合，展现出一位原本柔弱的女性在时代与环境的压迫下彰显出的坚韧与柔情。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昨天播出了第四期，导演陆川倾情助阵，其中韩雪和李兰迪用实力演技动情诠释金陵十三钗，引得章子怡自叹不如。此次韩雪搭档李兰迪，韩雪不仅用其动人的嗓音演唱了秦淮景，还完美地展现了玉墨的妖娆和正义，而李兰迪饰演的孟淑娟则完全颠覆了她以往清新甜美的戏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共同回顾的是9月13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的阿什肯纳奇与莫雷诺演绎哈恰图良与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上半时段我们回顾的是上半场的演出，贝多芬的作品莱奥诺拉序曲第三号和哈恰图良的小提琴协奏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下半场的曲目，柴可夫斯基的作品E小调第五交响曲。 世纪末大革命在文明复苏的法国爆发，一时间打破了欧罗巴几百年来的安宁，欧洲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就连昔日的贵族们也可能受到这场风波的冲击，人生突然变得变幻莫测，无章可循了。于是人们便开始更多的去追寻哲学上的思考，他们很快发现人们身上相同或者不同的民族性，或这种民族性所产生的精神纽带，是族群之间最显而易见和容易区别的标签。于是民族精神得到了人们的空前重视。由于民族精神的觉醒，曾经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音乐当中那种不言而喻的正统性和国际性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作曲家们开始在自己的文化根源当中去寻找灵感，他们从民间曲调里汲取营养，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这种趋势成就了比如波兰的作曲家肖邦、捷克的斯梅塔纳、德沃夏克、芬兰的西贝柳斯、挪威的格里格等等，也让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音乐登上了欧洲主流音乐厅的舞台。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当中总是带有俄罗斯民歌般宽广悠长的旋律，但是又完美的兼容了西欧传统的音乐形式。他的这首E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888年，那个时候柴可夫斯基正以指挥家的身份去德国巡演，巡演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受到了以拉勒门特为代表的音乐学者关于正统性的挑战， 这也启发了柴可夫斯基创作一部既符合保守派的要求，又能够达到他个人艺术追求的交响曲，于是便诞生了这一部E小调第五交响曲。 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是不是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12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熟悉的悠扬的旋律，是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他的主题乐思源于俄罗斯民族乐派前辈格里格的歌剧《沙皇一生》当中的旋律，用一种大幅度波动并略带忧伤的情绪表达了他一种适应天命的人生观。就像他在1888年的个人笔记当中写到的，命运是注定的，无论你觉得无可奈何或者不可思议，结果都是一样的。 柴可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888年。在这首交响曲创作之前呢，柴可夫斯基曾经长期的移居西欧，所以此间他的作品也就显示出西欧派的色彩。这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回到俄罗斯定居之后创作的，曲子当中融入了他对莫扎特音乐的思慕，全曲采用由贯穿始终的命运主题所构成的循环的形式，这些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柴可夫斯基曾经在他的创作笔记当中说，这一作品是从完全听从命运到对命运发生怀疑，最后决心通过斗争来克服悲惨的命运，表现的是肯定生活的思想。1888年，柴可夫斯基在给他的友人梅格夫人的信中这样说，我虽然还不很老，但已经开始感觉到年龄的威胁了，身体很容易疲倦，精神也不比往常，无论是弹钢琴还是夜里读书都感到非常的吃力。可见这一作品是在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的时候完成的，曲子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和命运斗争的主题或许也与此有关吧。